叶修最后道出的这句真相很有几分悲壮的意味，连在斜对面坐着的唐楼听到后都有几分动容，更别提一边的陈果。此时已经是玻璃心碎的厉害，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了。陈果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卖了，来成就这样的理想。游戏里的小手冰凉显然也被触动了一下， 只是他显然是一个极其理智冷静的人，完全不会像陈果这样立即就有不顾一切的冲动。他只是在沉默了一会儿后才继续开口，这种未来在正式的职业联赛里一样可以通过出色的发挥赢来吧。叶修在挑战赛中所承载的更大的风险，最终也是根本没理会这茬。如此冰冷的理智， 让陈果几乎忍不住要破口大骂了。结果叶修却是不紧不慢地说道：“说得很对，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看得出你是一个很清醒的明白人，你对自己的水平应该有很清醒的认识。难道你会以为你现在的水平就可以在职业联赛中拥有出色的发挥了吗？”“恐怕不能。”小手冰凉说，“但是至少是有潜力。 否则你也不会来找我了，对吗？”“没错，不过你这种潜力的水准，在各大战队的新手训练营里比比皆是。我们找到你，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条件有限。反过来说，你的条件也就配得上我们这样的队伍。你还远远不够职业水准，还需要成长。直接进入职业联赛，对你而言就像小学生直接扔到大学里一样。你觉得这样也可以成长得起来？” 挑战赛就不错，不断的淘汰队伍，让他差不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难度增长过程，用来积累经验，不断的提升水平，再合适不过了。好吧，听你这么说，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看你这么仔细的了解，看来也是对成为职业选手有相当大的兴趣。 这当然，我想恐怕绝大多数荣耀玩家 都会抱着这种幻想。现在你有把幻想召集现实的机会了。不过在被大神认可了潜力后，我倒是跃跃欲试的想去霸图的新手训练营报名看看。<笑>如果你真有这种打算，我也不建议你去霸图。霸图战队张新杰的地位太重要了，已经超过了牧师这一单一角色所代表的价值。在他消失之前， 哪怕你的牧师技术比张新杰还要出色，也不可能取代张新杰以牧师的角色出场。再加上张新杰手中十不转这样的神级牧师角色，霸图肯定会对张新杰退出后谁来接任这角色做好充分的准备。你真要去面对的竞争会超乎你的想象，因为你的竞争对象不会是和你一样的新人。霸图战队由于张新杰的特殊性， 所以这支队伍反倒缺少牧师成长的空间。牧师新秀在霸图很难积累比赛经验，目前来看，霸图也没有租出什么牧师的新秀选手在其他队锻炼。所以我估计，霸图在张新杰退出后，会通过寻求转会的途径来解决十不转的接班问题。你要面对的竞争对手是成熟的职业选手，甚至可能是神级的选手。同学， 你准备好了吗？小手冰凉又是沉默一阵，半晌后说：“那你来看的话，哪支队伍最适合我？”“毫无疑问，就是我们这支队伍。这不就刚才说了吗？”“你们的队伍叫什么名字？”“星星。”叶修说着，又扭头问了一下陈果：“对吧？还会不会再换了？”“不会了吧？” 陈果也疑惑着，连战队名字也是不确定吗？小手冰凉有些无语。“你们就不能简明一点这种不靠谱的感觉？”“我们注重实际，名字这种浮云一样的东西随便捏个什么都行，哪怕是就叫浮云都可以。”“喂，你不要恶搞啊！”陈果怒。起名这种事儿他还是很上心的。星星虽然不怎么霸气，不怎么响亮， 但却包含了他很多感情，换一个他也可以接受，但浮云这种吐槽而来的名字，他绝对不能忍受。 老板，其实浮云战队比星星战队真要好听一些。 星星，这听着就像路边的小杂货铺啊，小卖部啊，小网吧什么的。 你真像了。 叶修快要笑死过去了。是吧？小手冰凉以为叶修说的真相只是比星星战队好听这回事，但叶修笑得如此夸张，就让他有些不明所以了。 随便你们吧。 随后小手冰凉又听到那老板的声音，气哼哼地说了一句， 名字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啊，你还有什么疑问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开始考虑了。 如果不需要交纳什么保证金的话，我的意向已经可以确定了。合同什么的需要现在就谈起吗？ 这方面你有什么要求？ 看你们艰苦的条件加上我自身的水平，其实我也没资格大谈什么条件，对吧？ 对的，你太把自己当个宝的话，我们只好出去继续剪草了。 但你反反复复用这样的方式去找人的话，会不会太浪费时间了？ 在没有一支可靠的队伍出现之前，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 现在队伍组成到什么阶段了？ 算上你我，确定的大概已经有四人了。 还有两位是？ 一个术士，最近你大概碰不到的，还有一个战斗法师，目前还在第十局。 木木呢？不算吗？ 陈果一听叶修只说了魏琛和唐柔，连忙提醒， 选择赛他不在呢。 木木，苏木成，小手冰凉也听到了。 如果我们能顺利进入职业联赛的话，他会和我们同队。 哦，终于可以听到一个靠谱的好消息了。小手冰凉感慨得很。 还有那个包子呢？ 包子还没有打过招呼呢，谁知道他什么想法？ 叶修说。 包子也会有想法？ 陈果因为在第十区管理的缘故，和包子入侵打过一些交道。 这话说的，他又不是真的包子，也是个人类嘛。 现在是不是差不多可以和他提一下了？ 以前是不是有和他提过一下呢？我忘记了。 其实是作者忘记了吧？ 方程式，那个废物，我鄙视他。 那我去和他打声招呼。 你忘了我们现在还在和某人交流吗？ 叶修提醒陈果，不要自顾自的又关心到包子入侵那边去了。小手冰凉也是很适合的咳嗽了一声，陈果羞愧的想死。 好了，小手，我们简单直接一些，你就说你对合同有什么重要的要求，然后让我们去考虑吧。 挑战赛的过程是检验队伍的成色，同时也是检验队伍成员的成色。你也不敢肯定你找来的这些人最终就真的能满足一支职业队的需求吧。那么最终顺利通过挑战赛以后，会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实力和表现并不让人满意，而在进入职业联赛之后将他抛弃？ 态度决定一切，只要态度没有问题，实力会有的，表现也终归会有的。 也就是说，还是不能否认有这种可能吗？ 当然，事事无绝对。 那么如果在这之后有其他的战队对我有意，战队是不是可能放任我离开呢？ 原来你关心的其实是这个。哼，如果你真有突出的才华，战队就是想拦也拦不住。你关注职业圈的话应该知道，通常战队都不会强留不愿意留下来的选手，那样可不是什么双赢的局面。真要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需要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这么说你满意吗？ 那么合同具体会是怎么样的？ 作为不靠谱的我们，当然还没有完全准备这方面的合同，不过你可以在网上找一找，可能会有类似情况的战队准备过的合同，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你的意思，这合同还得我自己来准备？ 也不是不可以。 我现在想反悔了，可以吗？ 你开玩笑吧。 好吧，但我坚决要求确认一下你就是叶秋。 拿君莫笑的账号给你发个消息。 君莫笑是叶秋也根本没有落实吧？ 你问你们会长，或者给你老韩啊、张新杰什么的电话，你打去问问。哎呦，电话我好像没记着，要不给你他们的 QQ 吧，或者和苏梦成视频也可以，或者找黄少天让你见识一下他真人有多聒噪啊，总有可以让你相信的方式吧，任选一款合适你的。 算了，我已经信了。 小手冰凉说。